宋清桃没带刀枪，随手拿了个木棍断成两截，插进了谢池的小腿上。 贱婢，求我呀，求我就放过你。 宋清桃握着木棍转着圈，看着他痛苦地咬着牙，手抓着地，指甲都裂开了。 没想到你骨头还挺硬，怎么等着三哥哥来救你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玩物而已，跟你那妹妹一样，就是个被送来送去的烂货。 宋清桃虐够了，觉得没意思，拍拍手走了。木棍儿还插在谢池腿上，谢池半边身子都麻木了，他握着木棍儿将它拔了出来，疼得手都在颤抖。谢池流了很多血，不过他没有死，被何峰救走了。青阳子醒酒后得知他的消息，便去青寨要人，可宋清桃不放他，只好去矿上找何峰来，让人快马加鞭直奔青寨，差点翻了个底朝天。谢池恢复意识的时候，感觉身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 臭小子，你怎么才来？我差点没命等你。 对不起。 谢池觉得难以置信，竟然从这么个无理的小子口中听到这三个字。他很虚弱，头靠着他的肩，身体一颤一晃。 你是在骑马吗？ 是。 我好久没有骑过马了，我也会骑马。 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骑，我送你山寨最好看的马。 我是不是快死了？ 你不会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让整个青寨给你陪葬。 听着还不错。 快到了，快到了，精神点，听到没有？阿芝，阿芝， 你好吵，你就不能安静点吗？ 不能，跟我说话。 不想说。 我送你下山，我送你回无锡，你爹敢不要你了，我就宰了他，谁敢说一句闲话，我割了他舌头。 这么厉害？ 我说到做到，我说到做到。 真凶。不过我也很凶的，十岁单挑了三只猴子，大家也没输过。可你们太坏了，我都不敢反抗，还拿着枪，万一打死我怎么办？我怕死，我不要死。 谢池抱住何峰的腰，肩头一阵暖意，他哭了。他的眼泪似乎能穿透皮肉，钻进何峰的心脏一样。何峰觉得胸口闷痛。何峰将谢池放在床上，拍了拍他的脸。 醒醒，醒醒。 我没死啊。 医生马上就过来了。 好。 何峰扯开他的衣领，看着肩膀上的鞭痕和淤青蔓延直下，他愣了愣，将衣服合上。 来了来了。 青阳子带着寨中医生来了。谢池腿上有两处滚伤，没有贯穿，却也插得够深，肉里还遗留着长短不一的木刺，医生用镊子一根根拔了出来，上药包扎。何峰握着拳站在一旁，医生紧张的满头大汗。腿上处理完，医生正要脱谢池衣服，何峰阻止了他。 干嘛？ 上药。 不行， 这，哎，不脱没法上药啊。 不行， 那药给你，你来。 何峰接了过来，医生拿上家伙准备走了。 药方我给青阳子了，后面有什么事儿再找我啊。 好。 医生走了，何峰握着小药罐杵在他面前。谢志身体已经撑不住了，意识却尚在。他被何峰转了个身，趴在床上，衣服被他扒开，露出血淋淋的背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体有多狰狞，可命都快没了，哪还顾得上什么清白美丑？就算他现在把自己扒光了，他也觉得没所谓。何峰小心抹药，谢直咬着被子，一声没吭。药上到一半，何峰突然猛地砸了药瓶，气愤地出去了。过了不久，来了个大娘，继续给他上药。何峰去了清寨，再次把守门的吓个半死，他随便拎了个人领路，直奔宋清桃的房间，一脚把门踹飞了，怒气冲冲地走向床铺。宋清桃还未清醒，迷迷糊糊看着走过来的何峰。 三哥哥。 何峰拿起挂在床边架子上的长鞭，揭开他的被子，抓住他的脚踝，直接把人拎到地上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上来就是一鞭子。宋清桃疼得直打滚。 送你鞭子不是让你这么玩的。 三哥哥，你疯了。 宋清桃，你是不知道这座山姓什么了，敢动我的人找死你。 何峰一点不手软，趁他翻滚着，冲着胸口又是一鞭，皮开肉绽。何峰并不屑于回答他的问题，扔了鞭子就要走。宋清桃扑过来拽住他的衣服，一撕一拉，鞭痕如刀割般的疼。 不许走，你给我说清楚。 何峰向来对人不温柔，女人也如此，他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。 再拉扯老子崩了你。 宋清桃不信，何峰与他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他不信他会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丫头对自己下杀手，像是赌气一样又冲过去抱住他。 你有本事就开枪打死我。